地邂逅在没有标题、不知章节的小说之内，就好像两段毫无心理准备的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的故事。两段情节在这里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电烟留下记忆般的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我仲要等一日才可以再见到阿哲。他说过，如果我知道了个秘密，都是上天会给我们有多次机会。就因为这样，我就开始怕我们不会有这24个钟头。我胡思乱想到怕有地震，有贼入屋，又或者他会有交通意外被人打劫。结果我傻到明知他去了广州，我都照单话去他家。我后悔为什么要两日不要一日。 阿云在广州的屋企是一栋三层高的旧楼，我自己一个站在天台上，望着一些猫仔在栏杆上慢慢走过。虽然今晚有喝到酒，但是怎么都睡不着。我是很想打电话给阿雪，但是明明讲好了两日，如果现在打去他又未看到封信，我在电话就不知道要讲什么好。望着陌生的夜空，我跟自己说，咁多年嚟，我都等得，冇理由争一日，我都唔坚持落去。 没有故意去损人，没有积分去控制谁，随便哪里，怀着你我便离地。 八点钟的时候，我又被电话声吵醒。 喂， 你咁好瞓咧？ 我瞓咗两个钟啫。 做乜啊？封信刺激过头，定系你酒精睇完开心得滞？ 系开心啊，好开心啊！ 写咗啲咩啫？信层楼俾你啊？ 嗯，唔话得俾你知住噶。 好啦，不过记住啊，我仲有两个礼拜后咧就出售啦，唔好过咗 deadline 都唔讲啊 吓。你要谂我哋食会食饭噶嘛，到时话你知。 OK，promise 吓。 嗯，咁你咁早打嚟就系问呢啲嘢？ 我唔系，今日浩哥嗰间 shop 咧开张大吉啊嘛。咁阿 Sam 又话我哋不如先嚟一个早餐，即系 breakfast 咧吓。然后咧就去睇下，使唔使帮你打点下咯？阿 Sam 话佢咧系本世纪啊最天才横溢嘅 PR 嚟嘅，佢话帮你咧就冇计喎。 好啊， 喂啦， 怀念我都想搵人陪下我啊。 做乜啊？睇完封信 miss 咗大旧节啊？ 少少啦。 咁四十分钟后喺楼下见啦。 OK。 唔该。 日接日标，我数住又已经过咗六个钟头。我真系唔知边种感觉系甜定系苦。我哋见面嘅第二次，佢已经将呢只表戴咗我手上。由嗰日开始，我哋成日数住一分一秒咁去等佢，谂住佢。 哇，豪哥，恭喜晒你噃！ 恭喜晒你，豪哥，系啦， 多谢阿霞姐，多谢阿 Sam 哥。 啊，你果然系一个细心嘅人啊，连一啲 souvenir 咧都设计得咁突出嘅吓。 佢 souvenir 都卖到啲钱噶，系我哋嘅 team 一齐谂噶。 系咩？哦，喂，咁睇你个本啊，都会成世开得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间噶啦，系嘛？ 呢个唔关我事。 其实呢间店对我哋嚟讲都几有亲切感啊！嗱，有阿浩啦，又有雪嘅心血，又加埋阿哲嘅设计， 所以我咪话系成 team 人合作得好咯。 喂，落下，我想过去睇下啲嘢。啊，我谂咧呢度只会有啲嘢，我会想等喺古董店。 好啊，等我帮你拣下边最啱。 好啊，你啊真系啊，好尽兴噶啦你。 我讲咗咩啊？ 咩系完美组合啊？吓、 啊，系讲咗都唔觉嘅。阿豪啊，饮杯嘢先啦。 哦，唔该。 恭喜你啊！ 多谢你。 我都好有满足感噶。 我听到真系开心。 你系唔系继续留喺度啊？ 点解咁问啊你？ 你讲过噶嘛？公司想你留低喺香港，但你仲要考虑嘅。 我已经决定咗啦。 嗯。 我会留低，你会唔会入嚟做啊？ 我都系未知。 有好多嘢都未知嘅，不过有样我知啊，我会继续等你，好朋友。 嗯，咁饮杯啊，好朋友。 我决定留低，系因为我未放得低。因为就算是好朋友，一生入面都不会有好多个。 开幕酒会在2:40才能结束。我工作已经正式告一段落，暂时我是有足足9:10可以完完全全地等一次。阿雪，落下，坐喺度睇电视，不如翻屋企睇啦。你哋唔使陪我喎、 啊。冇啊，我唔系陪你啊，我嚟陪阿雪噶咋。 阿雪几时喺广州翻嚟啊？ 唔知啊。 你唔系等紧人嘅咩？ 喂，你唔好咁讲啊吓，咪白母以为我好冇心肝。 咁有你哋陪下都几好。 系啦，白母啊，你要开心啲啊。开心啲咧，啲皮肤又滑啲啦，又有身体又健康啲咯。诶、哎，系我噶。喂，翻过嚟啦。 对唔住，小姐，病房入边咧唔可以用手提电话噶。 哦，你等阵。OK， 唔好意思，我先嚟讲啊。 落霞系唔系又拍紧拖啊？啊，乜零妈咪你都睇到啊？妈咪冇病懵到啊！ 啊，伯母啊，我有事啊，我走先啦。 几时带佢嚟俾我识下佢啊？ 识边个？ 啊，你扮唔知就算啦。 十画都未有一片，唔讲得事噶。 你唔好挂迷信啦。以前嗰啲咧一早讲晒俾人知啦，次次食炸糊啊！我今次谂过噶啦，我决定咗咧，一于就改变政策，我唔讲俾人听噶啦，唔好怪我啊！ 你几时翻去探屋企啊？未走嘅，我下个礼拜出院，带埋你屋企嚟我屋企坐下 啊！啊，伯母啊！你系我啊，好嘢你，你真系 number one 嘅。我先走啦，唔讲啦。 喂啊， 咩啊？ 系咪奇云打俾你噶？ 系啊，系啊。 系咪得佢一个 partner 咋？ 咧，呢啲就系冲动嚟事啦。如果有个 call 机啊，你咪知佢谂你咯。 你而家去边啊？ 嗯，食饭啊。 嗯，好啦，等唔到你啦。 睇下你嘅样惨到你睇你，我谂你要休养。好啦， 拜拜啦， 拜拜 啦， 拜拜，伯母， 拜拜。 虽然我同阿雪打赌嘅两日时间，到而家仲系四个钟头，我已经谂唔到仲可以做啲乜嘢去打发时间，我选择咗翻屋企继续等。 咦，阿雪啊，系唔系 call 机响啊？ 我都冇 call 机， 但系啲声好清喎。 点会啊？嗰啲声好似喺我袋度嚟咁啊！ 等佢喺度夹埋整蛊你啫，傻妹。 当我拉开袋嘅时候，我见到闪下闪下嘅红灯。唔知佢哋几时将个 call 机放咗喺个袋入面，上面打出一个电话。 喂，732台，边位 call 411啊？ 呢个系阿雪啊， 阿雪小姐啊，机主留言话叫你落楼下。佢等咗好耐啦喎！ 当我听到服务员话机主等咗好耐嘅时候，我真系好感激阿雪，因为佢令到生命入面嘅所有等待充满咗意义。 我坐喺架车入面等阿雪，其实我哋只不过两日前见过面，但系我有一种终于都俾我等到嘅感觉。当我等阿雪喺美国翻嚟嘅时候，我以为自己应该会有呢一种嘅兴奋，但系估唔到，呢一切都褪迟咗三个月。原来呢一份真实嘅感觉，就好似等咗几个世纪一样。 一切都变得好耐，行出走廊好耐，等 lift 好耐，隔呢度行得好耐，就连落到嚟揾阿雪嘅车喺边都好耐。 师姐。请问你有冇手提电话可以借俾我打？ 吓、啊？啊，系你。 我要重新追求你啊嘛，师姐，我赶住要打个电话，俾一个好紧要嘅人。 先生，我嘅电话唔系随便借俾啲唔识嘅人噶、哦。 师姐，我唔打呢个电话，我会激嬲一个人噶。 先生。我都等紧人电话噶， 师姐，我唔打呢个电话，俾我女朋友佢会掟嘢嘅。 喂，你讲咩啊？你够小气嗰阵啦，唔准再睇啊！ 啊，师姐，你咁准我，咁似我嘅女朋友嘅，咁不如我飞咗佢，然后追你啦。 唔识答啊， 师姐，你叫咩名啊？ 我叫阿雪，你呢？ 我叫阿哲， 我仲以为你要搭正12点先出现添， 俾你估到，仲边度叫惊喜啊？本来我都想等到48小时先打电话俾你嘅，不过有人惊地震啦，又怕打劫啦，咁我未早翻少少啫嘛。 哦，系落下出卖我，我都估到阿 call 机咧，真系放入去啦。 错，凶手唔系佢。 咁系边个啊？ 你冇理由估唔到嘅。 佢喺医院失败。哦。 系妈咪啊。 哎呀，你哋。 我好多谢佢哋啊。 你梗系多谢佢哋啦，夹埋咁睇住好似个傻蛋咁。 我终于都可以见翻你。 系终于就最好啦，千祈唔好再下一次啦。 唔知个，上车先。 好啦。 阿雪冇问我去边度，佢就上咗车。今日我终于都揾翻阿雪。我话过，如果今次真系点可以揾到佢，我一定要佢去呢个地方。 上咗车之后，我一直都冇问阿雪打算去边，但系点知佢竟然将个车驶咗去九龙城，然后仲转入机场嘅隧道。我哋嚟机场咗。 系啊。 我哋去第二度啊。 系啊。如果唔系，点会提前四个钟头？见你。 我都冇带证件。 你唔记得你身边有好多特务嘅咩？佢哋叫我哋玩得开心啲啊！ 我都冇准备。 唔使噶。 咁我哋去边啊？ 记唔记得嗰个森林？ 嗯。 我听佢埋咗喺一个地方。我话过，如果今次翻嚟可以揾翻你，我会即刻带你去揾翻佢出嚟。 阿叔。阿哲是跟我说过， 你是风铃， 而他就是吹过风铃的一阵风。 Thank you.